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嗨，早上好，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是韩妮，在这里和你一起听越来越好听的好歌曲。今天啊，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小女孩跟着她的家人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了婚礼的队伍，而这个小女孩呢，手中恰好是有一本书，书皮上就是画的一个新娘。这个时候女孩就非常的兴奋，她觉得眼前看到的这个真的新娘就是从这本书里走出来的。然后这个新娘也非常有爱的上去抱了抱这个小女孩，还把手捧花当中的玫瑰抽出来了一只送给小女孩，小女孩特别的开心。在那种笑容上，我仿佛看到了小的时候我们幻想的公主啊，童话人物真的走到眼前的那种美好的非常满足的感觉。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幻想，甚至有大人满足过你，到现在你都觉得那是真的呢？这很有爱。好了，在这里会听到很多有爱的歌，接下来孟庭苇的一首《幸福感》。 你以后有一朵云的形状，我往往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刹那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请想象像闭上了个魔法一样，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意完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送给了对方，当我 爱情相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像个梁，轻轻的幸福挡，爱意外全被你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七个音符，做法你没拿，送你背后。你说我来晚了，因为我才晚了 ，baby。给我七个音符，做法你会拿，送你背后。你说我还晚了，因为我在晚了 ，baby。

心跟你过一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出去旅行，我也是很喜欢出去走一走的。要提醒大家，想出去玩的话，要自己先了解一下，不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发现现在有很多人是看别人去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也想去，到了之后发现跟自己感觉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大草原，有的人喜欢海边，选择旅行的地方就跟选择喜欢的人一样，每个人喜欢的类型是不一样的，要综合考虑。如果正好要出去旅行的话，记得要跟着心走，这样出去才能真正的得到散心的效果，去看一看这个美好又多样的世界吧。好了，在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好歌曲，继续听歌。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当我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人家无法喜欢，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 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传承经典孝道，感恩父爱如山。为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大力弘扬传统民俗，在父亲节来临之际，6月17日上午。主题为传承经典孝道，感恩父爱如山的孝道公益活动在河北省三河市举行。

世界变得太快，你的美还在不在？最好把住现在，问你明白不明白。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因为世界变得快，我常安静不下来，我常安静不下来。 分享林徽因写过的这样一段话，人生聚散无常，起落不定，但是走过去了，一切便已从容。无论是悲伤还是喜悦，翻越过的光阴都不可能重来。曾经执着的事，如今或许早已不值一提，曾经深爱的人或许已成了陌路，这些看似浅显的道理都要经历过才能深悟，懂得再多的道理都不如亲身经历来得透彻。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里的故事。 请一首每年你就见我的歌手，身体中有爱慕，别提辛苦又要下苦又要埋伏，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点超越住，你我不满装不不醒目。 Hey you Mr. Q， I'm a shock you look at you 电流下瀑布，马上就会压死住你又下一线进来的步步加快脚步，要加倍练习。 算你让你为了我心里开始吃醋， 我还没哭， 放弃森林好好去找第一棵树木，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 you

成浪吧，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时一哭却忘了阴霾是一种负担。 我想你的心好成两半，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空间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 板。后面也许世界比较长，可让我主也让你看得不厌。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千变万变让我都云有目眩。 真的还有一点点，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 我们任性他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 痛成两半，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因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阴霾是一种负担。 我想你的心痛成两半，一半是失恋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不能男人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板。 也许世界不要怕，还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 听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内心世界不够大，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 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点我尺度无限。 我们野心大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市职工服务中心关于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的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广大单身职工之间的交流，搭建单身职工情感交流平台，更好地组织好单身职工联谊活动，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将对全市机关企业单位的单身职工进行统计汇总，建立单身职工数据库，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本单位单身职工填写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单身职工登记表，真正解决广大单身职工的后顾之忧。报送地址：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是我杀从即时的恋爱期，错过你而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年纪大了一点，陶晶莹。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很多人都学会不把情绪太明显的表现出来，不把心情写在脸上，但还是有很多人是挺难做到的，特别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就更不用伪装了。开心的时候笑，不开心的时候想哭就哭，想安静一下就自己待着，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你呢，是一个心情会写在脸上的人吗？希望今天的你心情还不错。好了，继续听歌，接下来会听到阿牛的一首歌，超级喜欢。在这里还有很多你会超级喜欢的好歌曲，不要走开，锁定收听的是1033，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再见。 窗外的阳光洒在你脸上，写下符号，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蒸发，跟着你乱着调，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傻傻的模样，我超级喜欢穿朵朵情给你换，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 少年太多是因为遥远，看片风光又能怎样？收集无数春天的信仰，也比不上你一抹香。